9月8号骚动音乐 Hi Hello 点啊，见你呢排都好开心咁啊，睇嚟你生活越嚟越精彩喎。 会啊，好多好多人生嘅 question 啊，好多疑问出现啊。 但你嗰啲攰系开心攰嚟㗎系嘛。 还好啦，啊、又好开心，有一啲自我嘅迷茫诸如此类啦。咁但系今日讲啲开心嘢嘅 ，OK， 因为早咗几日咁去玩一样好有趣嘅，即系帮人哋试 game 试游戏啊。 OK， 即系唔知系 咩，即系去啲咩，即系你当 game 咁 样。譬如嗰、那个应该系之后会一个节目嚟嘅，咁但系其实佢设计咗一啲嘅问答游戏，咁要搵啲人去试，咁、然后就试下究竟嗰、那个啲问题 set 得好唔好啊？以參加者嘅角度睇下嗰啲題目可以點樣去更加得意啲、好玩啲啊咁啊，嗰種感覺令我有啲似去翻以前大學嘅時候， 係 你大學好多唔同學係會搞 OCam， 係啊係啊， 咁佢哋搞 OCam 就會有一個 dam game 嘅階段啦， 哦， 即系 dam game 意思即系 dam 即 系 demon 係啦，係即係試玩一次啦， 係啦，唔知咧大學即係。就會用個DEM 嗰個字就會擺落好多嘢度啦，就係、是、代表即係去試啊，係、啦，去 demonstrate 啦，總之。咁嗰段時間都成日會即係成班朋友咧就會周圍去共噶啦。哦，嗰邊話要人去玩，我就去試下玩人哋嗰個 OCam set 嘅嗰啲遊戲啦。跟住呢邊又會啦咁。咁每次去其實都係本住一個去搞事同埋去玩嘅狀態啦。好耐冇試過啦。 但係通常呢啲咧係受歡迎嘅同學先有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咧好從來都唔受歡迎嘅咧就冇呢啲機會喎。 又唔係受唔受歡迎嘅，你又唔好俾個氹我踩嘅。 啊，唔系、啊，听讲你嗰阵时咧，啲咩组霸嗰啲嚟噶嘛，系咪？ 我系系会嗰啲主席嚟。 啊 ，OK 系啦，所以你咪就系有呢啲，你点会明白我哋呢啲贫苦学生嘅惨情啫？你从来都喺嗰个学生嗰个界别入边，你站喺顶端度。是咪先？ 你咁讲，我又冇得同你拗嘅、啊，你又讲得好似好有道理喎，即系咁样愣神愣咁。因为点解我觉得冇得拗就系、是、通常嗰啲搞手，佢要揾附近圈子都系朋友愣朋友去揾人去试噶啦。 系。 咁的而且确，点解会愣到去我就系、是、都真系关个身份事嘅可能。即系点解愣神愣唔会揾到一啲比较接啲嘅同学？因为佢唔蒲糖嘛。 系我举个手先，即系 咁就唔会揾佢哋啦。咁你咁讲又冇错嘅，咁然后嗰即系细个嗰阵时候去就即系纯粹捣乱啊，去玩啊成啦咁。咁但系而家大个咗，你再去帮人哋去试一啲游戏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对方佢个目的嗰样嘢，因为真系以出街做一个标准嘅啫，就同喺 OK 嗰度，我觉得已经有啲唔同啦咁。咁啊，觉得好得意嘅，去到玩咧系玩一啲叫问答游戏嘅咁。咁其实佢可能有好多 set 嘅问题，咁啊就试。咁、你试完之后。咁老实讲咧，对方都会问啊，有边啲嘅问题你觉得比较闷啲，边啲问题你觉得几有趣嘅咁、哦， 即系好似试食员咁样嘅，有个格仔要填嘅， 系啊，即系用家分享咁啊，试玩咯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有个好有趣嘅现象，因为系我同阿摄一齐去嘅， 咁我哋孖生兄弟 呢对孖生兄弟，两个口水佬，然后我哋发现原来我哋去做呢一啲嘢咧， 系。 有时都不能够作准啊， 因为你哋太多嘅疑问，太多嘅见解啦，搞到人哋好烦。 同唔系呢一样，而系因为嗰样嘢就算系乜嘢啊，我哋都可以攞嚟吹啊。 OK， 即系嗰样嘢就算你唔识到好啦，咁但系你都会可以楞到哦，我朋友曾经又点点点啊，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开麦咁，一个题目摆咗出嚟，我哋就用自己嘅方法，不断用唔同嘅 angle 去不断去讲佢噶啦， 抛自己嘅生活体验啦，同埋出卖朋友嘅经历啦，咁样啦， 系啦，再加上仲要我哋平时我同佢嘅互动啊，即系佢又润下我，我又润下佢啊，有呢啲咁样嘅 chemistry 喺里边咁样去玩啊，咁啊，所以完咗之后，我哋自己都觉得用我哋好似又不能够作准，因为我哋一个 special case， 我哋嘅职业令到我哋去玩呢啲游戏嘅时候，可能个表现会唔一样。咁可能都好视乎到时你请咩嘉宾嘅。我话使唔使我哋跟住嚟一转咧？我哋唔好讲咁多嘢嘅状态咧，咁样，因为搞到好似自己喺度开麦，跟住喺度讨论紧个题目嘅一种状态。咁另外两个主持咁就喺隔篱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呢个其中一个几有趣嘅发现嚟嘅。而第二样嘢就系、是、有阵时真系呢啲游戏节目咧，你退后一步睇。除了他 set 个游戏嗰个规则啊，或者啲问答游戏有时个题目咧， 其實最緊要係有發揮嘅空間咧，俾嗰啲嘉賓咧，即係去玩去講。有陣時甚至乎嗰個題目未必係個最重點啊。如果你要講個節目好唔好睇，撇除一啲你好資訊性嘅目的啦。如果係娛樂性嘅角度嘅話，其實只要嗰啲係啲可以發揮創意啊、open end 一啲嘅問題嘅話。其實你就交俾嗰啲嘉賓咧 發揮啦， 自由發揮。 即係咪好似睇嗰啲日本節目咧？好多時候咪俾條片你睇，跟住可能嗰條片咧有個男人就唔知道可能係對住個郵箱咁樣，跟住就 open end 咁樣問大家嗱，大家覺得呢個郵箱係用嚟做咩嘅咧？咁大家自己喺嗰塊 board 度寫佢哋嘅答案，有好多佢哋自己可以發揮嘅空間啦。 就係呢啲啦，因為老實講，佢唔係想要一啲真係哇。所有嘢都识晒嘅，咁因为你冇嘢发酵同埋冇嘢玩啊，你一问我识嘅，我一定系答案啱嘅答案啦，咁完咗噶咯。 即系 MC 就系会系咁咯，如果系得 A B C D 答俾你答就会系咁咯。 除非你嗰啲A B C D 可能好有创意，因为以前喺Give Me Five 嘅时候都要 set 问题啦，咁嗰阵时就成日其实花好多时间就系谂，究竟我 set 呢一个嘅选择嘅时候俾。作答嘅人，即系譬如以前系天佑子豪或者天怡同 Eric 嘅时候，佢哋可以有啲咩发挥空间咧？同埋甚至乎一啲电台嚟计啦，系有一啲位预咗俾佢笑嘅，即系我呢个 choice，假设系咸湿少少咁，佢一听到就呢个一定系你谂噶啦，咸湿仔，即系你会计埋嗰个选择本身系一个效果嚟嘅， 好有机心啊！ 唔系咁你设计一个节目系咁噶嘛？ 唔系，所以就系话你叻咯，由你读书时期已经设计 玩呢啲。即係有一種嘅問題，我覺得如果你係無論你咩平台都好，作為一個遊戲咧，我覺得幾難答嘅。 嗯， 就係一啲好絕對嘅數字啦。舉個例，個問題就係、可能香港嘅面積啊，係幾多公頃咁先算啦。咁、哦、佢一堆數字，咁因為嗰個數字本身你嗰個發揮嘅空間，我成日覺得係好難嘅。 即係你知就知，你唔知就唔知嘅啦嘛。你答啱就啱，你其實冇乜可以討論嘅空間啊嘛。 我頭先講過都可能仲好啲、哦。如果嗰個主持啦，我當佢有個 reference， 我當一個香港區或九龍城區個面積幾大，咁你仲有得推敲翻究竟香港幾大？但有陣時問一啲好絕對嘅數字， 即係問你派。如果要答到点数后七位嘅话，系究竟系几多咧？咁、哦這 個、 你系零讨论空间噶嘛？ 唔识就唔识噶啦。但 系 好彩呢个我识咁，但系咁你嗰下 系咩？你识咩？ 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四六二六四三三八。 哇！得啦，你唔好讲啦，我都唔知。讲真，即系你讲完，我都唔知系真定假啊！最癫系咁。 其实我自己可能捞乱啊。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呢个系嘅，后面嗰啲八个啲就捞乱。咁但系呢， 听阿凯达你讲得啱唔啱？ 但系呢个例子几好咯，即系你知道就知道嘛，你唔知道嘅话你就系撞咯。 系。 而最惨，因为撞咧喺一个游戏上面。是好似你冇乜一种讨论空间或者冇乜发挥嘅空间咁。咁我就觉得哦，其实你有时睇自己以前都做过观众啊，睇游戏节目嘅阵时候最好睇就係请咩嘉宾，因为嗰个嘉宾点样去玩啲题目呢、 嗯、 有阵时係嗰个最重要最核心嘅嗰一样嘢。咁、 嗯、 所以我觉得嗰一日嗰个体验都几得意，有时候里面都会諗啊，我灵光一闪。我有一个直觉觉得是这样答，咁但我系咪就要攞呢个答案出嚟啊？定因为我可以仲有 second choice， 可以尝试将佢有趣化，定系睇你脑里边会有几个 option， 然后拣一个你会觉得哦呢、這个答案应该几有趣嘅咁。咁咪攞嗰出嚟咯！ 揾你玩呢啲好似好啱数啊！但系你去试玩完之后，即系对方有冇话啲，即系俾翻一啲，即系你俾评价人哋嘅同时，人哋会唔会俾翻啲评价你噶？ 唔使噶， 冇嘅，即系真系你纯粹你去点样 judge 都得嘅。 即系一个试玩完去体验咁样样噶嘛？即系你好似你出一只 online game， 佢有一个封测噶嘛？平时咁都系你俾意见佢，但 系 好少佢会俾翻意见。 系啦，然后去揾有冇北咧？回报，请回报此北咁样。 系啦，我哋就系去做嗰啲即系封闭测试嗰啲玩家啫嘛。入到去试完之后，咪报告翻俾佢听，或者你觉得呢个游戏好玩唔好玩嘅地方喺边？但好少嗰个游戏商会评价翻你啲玩家噶嘛。 哦，咁啊， 除非你啲玩家你创立咗一套自己玩呢个游戏嘅方法，然后玩到可能太过夸张，即 系 好极端，即系你揾到个北。或者你發現到呢個遊戲有啲漏洞，你又可以變得好勁嘅咁，呢啲可能佢就會追你啦。 因為 一個 game 嚟講， 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咧，以前有一個職業，我唔知啊，應該都仲有嘅，咪叫神秘顧客噶嘛。 係係。 咁咧神秘顧客咧，我有 friend 做過，我冇做過嘅。 好想做啊！ 係啦，我都好想做啊！即係你諗下，你可以入去一個賣衫嘅鋪頭啊，食嘢嘅鋪頭，你自己用你嘅判斷去 judge 嗰件事幾正啊咁樣。咁但係原來我 friend 做完。 完之後話俾我聽咧，雖然係幾好批嘅，但係原來佢哋都會再評測翻呢一位神秘顧客，佢會有啲對照翻人哋其他人嘅意見啦，咁然後再覺得你係咪真係適合做呢個神秘顧客嘅工作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就會有一個評分準則喺度啦。 哦，因為我嗰時有寄過 係 嗰啲唔知 CV 定係乜嘢，佢想應徵做神秘顧客， 係 以前啱啱出嚟揾工嘅時候， 好想做呢啲夢寐以求嘅工作，同你 明明呢啲不能夠成為長工啦， 係啊， 但係又會好想試下， 係 咁係一路都冇啊，寄咗好多出去都冇回音咯， 係係係。 咁但係我試過被誤以為係呢啲神秘顧客咯。 嗯嗯， 我唔記得我有冇喺度講過，總之前排有個手機遊戲嘅，咪話九龍塘有個，跟住我着件白色衫啊嘛，跟住我共埋去， 有個女仔啊嘛， 跟住佢咪突然之間好殷勤，跟住傾傾下，佢話我頭先以為你係嗰啲嚟巡場嗰啲人啊，即係著到好樸素啦，白色 T 恤佢就會俾人誤會啦。 最重點係你戴帽啊，呢一個係好大嘅特徵，會令人哋覺得咧戴帽咧就好有神秘顧客嘅感覺啊。 以前戴口罩都神秘，而家周街都係戴口罩。 因為而家個個都戴口罩嘛，所以咪唯有睇你有冇戴帽咯。即係呢一個就係嗰個準則咯。因為覺得人哋會覺得你扮低調啊。即係最慘係咧，你戴帽咧同人哋戴帽唔同啊。有啲人戴帽係真係低調啊，你戴帽咧係 另一種 高調地低調，你明唔明啊？驚死人哋睇唔到咁樣，好鬼乞人憎噶真係。 好玩嘅，但系呢个即系，我觉得佢帮人试呢啲几得意啊！ 系噶， 好想再玩。 唉，你好啦，我细个都好想做呢啲嘢，尤其试 game 对我嚟讲系真系最开心嘅一件事。不过可惜，就好似头先咁讲，我喺 在学时期并唔系一个受欢迎嘅同学仔，所以我从来都冇呢啲机会。 你而家系咪有种葡萄嘅感觉先？你而家 非常葡萄啊！ 冇噶，我覺得你啲呢個人嘅問題，你需要諗下點解自己唔係嗰種人，點解你就成為受歡迎嗰種人？ 我而家有進步啦，比起讀書嘅時候冇咁接噶啦，個人 係啊，即係個人開始練習多啲啊，係啊，做好啲自己啊， 同人溝通多啲啊，咁樣 啱嘅，做人嘅嘢就好似你頭先講嗰啲即係節目啊，佢哋試遊戲一樣。都是透过不断的练习，是啦，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令到游戏变得更加好，这件事很重要。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越准规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逐片枯死，远离常有逆转自己，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下于白纸，从编写一次。 张敬轩从头开始，系噶。如果每日都可以重新开始，忘记一啲事情，烦少好多嘢噶。包括你可以忘记一啲完成唔到嘅梦想啦，完成唔到嘅承诺啦，咁啊冇咁大压力啦。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些松些，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是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怪责在你世界。 有 Aga 江海嘉的理性与任性之间。所以话如果人好像电脑咁几咁好啊，如果人可以好像电脑咁，我决定第一样嘢要掹走咧，就系嗰啲内置嘅 memory 啊。 滑的泪亦很累，没有空间亦记谁，没电量便安睡。日或夜未分类，半吉他一个人具。随音解声与醉，对愉快感觉没有感觉，全是泡影不配生活。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let you go， 你所想的怎么意想不到，说为你看顾是有天赋，望这四壁怎够生活，也许分手总算最终的维护。人从有都不算错，能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oh my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如难忘低端的自负，随便猜我，换心底一点好过。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f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 was afraid to lose ya.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有都不算错，能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make it up, oh my fate in love, cause I am a loser.说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送开我。 有 MC 张天赋 ，loser。所以话点解人越大咧，就越需要忘记得多咧？因为人越大，累积嘅遗憾就越多。既然有时候忘记唔到啦，不如放松下啦。 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高楼，和高薪激战报 UFC

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I need a restroom, blue restroom.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so dumb, so dumb. Benson, 今日呢位嘉宾隔咗咁耐， 所以今次他出歌都得到好多人的帮忙啊！ 希同心合力， 唔知呢刻他最想多谢边个呢？ 今日骚动音乐的嘉宾咧，系有希同嘅，你好。 Hello 波成， 我哋将个礼物送俾你，笑得好开心啊！ Yeah, 希同心合力啊，好有嗰啲小学参加陆运会嗰啲感觉啊！我觉得呢一句 哇，同心合力，我都谂咗好耐，究竟同有啲咩成语？我哋都估到你哋系行成语呢一 关。系啊，趁翻嗰个卷轴嗰啲中式味道咧。 咁点解会拣同心合力嘅？我想知。 因为我哋要谂一啲比较正面啲嘅嘢啦，首先、 因为其实最主要系。做音樂本身已經是一件同心合力的事嚟嘅， 係啦，咁樣拉翻落去嘛，又可以貼切到喺你身上噶嘛， 係都真係同心合力嘅。 因為上年就有你自己第一首就是本唱啦，跟住去到而家隔咗一年嘅時間，咁但係中間呢段時間知道你都有 keep 住做啲同音樂有關嘅，其實音樂上面同你一路 work on 一齊合力去做呢件事，好似同心合力咁啦。其實有冇一啲嘅朋友特別係即係都一路夾住好有默契啊，一齊玩啊咁樣嘅人咧？ 我諗最多。跟我一起、去玩音乐的就是 Tommy 啦，何家明咁样，咁亦都是我本上同埋呢一首新歌《尼格罗尼》的编曲同埋监制咁样，咁所以我哋其实合作了很多不同其余的 production 啦，咁所以佢都好知道我谂咩嘅，即系当我去创作我的歌，我想要啲咩 feel， 佢就好似即刻中咁样嘅。 最初认识 Tommy 是一个咩嘅场？因为你知道 Tommy 我哋同佢做访问都知啦， 系 都几搞笑啊，几风趣幽默啊。 絕對是啊， 好搞笑啊！ 是啊， 我認識佢咧，係一起做表演嘅時候識嘅咁樣。初初認識佢咧，我諗同大家對佢嘅感覺可能好似嘅，就好有禮貌啦，即係對任何人咧都好似即係鞠曬躬啊嗰種啊，即係唔知主扮曬嘢咁樣啦，啲咩都懶有禮貌咁咯。呢個係 first impression 咯。但係識落去咧，佢又係真係好似佢好似識唔到，佢好似唔能夠。關上佢禮貌嗰一個 button 咁樣嘅，佢就係長期都係好恭恭敬敬咁樣咯，所以我哋嘅合作都係恭敬地繼續 進行嘅。有冇話有啲火花創作嘅時候都發現，呢、這個人喺音樂上面就甩咗嗰陣恭恭敬敬啦，有一啲都幾得意嘅 chemistry 同你可以產生到咧。 我覺得佢好犀利嘅位置就係有一次我真係同佢長談下佢嘅人生咁樣啦，我首歌都講人生，咁跟住佢就有講起即係佢點樣中學就開始入錄音室啊，跟住我就覺得佢嗰種即係又加埋佢唔喺香港長大咧，我就覺得所有嘢都好特別，即係佢真係好細個就接觸流行音樂，然之後去到成就。 究佢而家對於佢對於聲音嘅敏感度係好犀利嘅，即係揀啲咩聲啊落去首歌，佢都好精準。所以我覺得呢啲位係佢好大嘅優點。 咁啊，所以有而家呢一首第二首派台作品《尼格羅尼》啦。 冇錯。 咁喺一開始，我同阿斌就會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即係估會唔會有啲咁嘅嘢發生過啊，或者有啲咁嘅諗法出現過交俾 Kiki。 係啦，如果估錯直接 ban 落嚟就得㗎啦。 好啊。 我估先啦，因為尼格羅尼咧就係即係講緊一種酒，一種意大利嘅 cocktail 啦。 啱啱搣咗一啖啦，喺直播室出邊試一試搣一搣過， 係 要加冰嘅，就咁係唔同感覺嘅，但好暖咯、啊。而家個身飲完之後， 好鬼啊，真係， 梗係試一試啦，感受一首歌嘛。 咁咧，其實尼格羅尼咧，即係因為跟翻啊。希同嘅講法咧係即係你會飲到四種層次咁，就應該係會有呢個香啦，然後係到苦啦，跟住烈啦、甘啦咁樣，將呢個四種層次去比喻翻自己嘅音樂路上邊。我覺得而家希同應該經歷緊嗰一陣咧，其實係香嘅。係因為我覺得而家去做歌，我諗有好多事物對希同嚟講應該都會係頗為新鮮啦，即係可能又可以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去合作啦，去玩嘗試唔同 style 嘅一啲作品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停留緊喺香呢個階段嘅，我估。 咁我估埋你就見 好啊， 因為好有畫面，我覺得呢一首歌，你係好想大家聽嘅時候，真係幻想緊自己進入咗一家好 classy、好舊式嘅一間酒吧，坐低自己一個人點咗一杯嘢飲，有一種寂寞滄桑，但係又係啦，即係同個世界好似隔咗一陣嘅個狀態。因為我覺得首先嗰個詞已經頭幾句已經 set 咗嗰個空間，即係風花雪月，好似咧睇嗰啲外國電影咧，落住雪入去間吧，隨件大褸坐低點杯嘢啦， yeah. 然之後亦都好快已經有個味道橙味出咗嚟，令到你好似已經喺嗰個環境之下，咁又加上個音樂底嗰啲 trumpet 啊嗰啲咧，完全係一間好 classy 酒吧嘅狀態，所以我覺得你哋去做呢一首歌嘅時候，好希望俾聽嘅人就係有一個咁樣嘅空間感。系、啦，咁啊交俾你揭晓我哋两个估嘅嘢啦。 好有画面感啊， 好有画面啊！ 我觉得你哋两个都好中嘅。我觉得分成讲嗰个咧，其实我都冇谂过，如果你话做歌方面咧，究竟系边一个味道层次？我觉得都似嘅，因为其实我系真系去到做呢首歌或者宣传呢首歌，我先感受到原来我都几中意创作嘅、即系做咗好多唔同相关音乐类型嘅嘢咁样，即系包括可能做下其他制作啊，唱下和音啊，弹下琴啊呢一种。但我冇发现原来去到自己创作里面嗰一种空间同氛围系好唔同嘅。我成日咧好羡慕嗰啲咧，即系好有谂法啊，好有 idea 嘅人，即系可以讲哇呢首歌咧，我几时几时点样点样写，我就觉得哇好有型啊呢一个做法。咁所以我就好似即系都想成为我心目中觉得好有型嘅嗰啲人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几香嘅，我觉得呢件事。咁咧跟住波成讲嗰个电影感咧，其实我冇 preset 过听众听呢首歌嘅时候想系一个乜嘢嘅空间，但系我觉得就只系浸喺酒里面嗰个空间就已经好足够。 哦， 系啊，即系嗰个香苦烈甘咧，都系我自己对呢个酒嘅理解。咁、但系我相信每一个人饮或者听呢首歌喺唔同嘅时候都会好唔同 feel 嘅。我自己咧，初初飲嘅時候，第一次飲尼格羅尼咧，哇！我係覺得超難飲嘅， 頂唔順 係 嘛？ 聽古仔，聽古仔， 有冇加冰？有冇加冰？有冇加冰？ 有冰嘅，但係我係覺得係完全係好難飲嘅咳藥水咯。咁樣 係咪因為唔啱場合或者唔啱狀態定係點樣咧？ 嗰日嘅場合啊，嗰日嘅場合，我咁啱同一個 friend 去，咁嗰個 friend 係一個 bartender 嚟、但我哋莫名其妙咧去另一間酒吧飲咁樣。 哦 ，OK， 咁就要試下人哋嘅手勢，咁啊就覺得哇超難飲，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佢可以沖得好飲啲嘅咁樣。 人嘅問題， 咁所以咧之後就繼續試咗唔同變奏版嘅尼格羅尼咧，我係覺得先感受到嗰個氛圍，或者可能係時間嘅嗰日太早啦，應該 係即係十二點後啦，應該要 係啦。當原來過咗十二點之後飲咧，嗰、那個回顧人生嘅跑馬燈係會轉得勁啲嘅。 啱啦，我覺得係 開開咁快跑馬燈咁緊要，即係點啊？飲完一杯尼格羅尼，你嘅人生就跑完咯，已經好驚啊！呢件事 真有個狀態。 嗰啲叫咩啊？咁 我明白，我明白， 我明白你 讲 咩 嘅。 但我想问你嗰时去试呢一个嚟嘅罗尼唔同地方，系已经开始进行紧创作呢一首歌，定系纯粹系真系以前自己去试唔同酒嘅时候？由呢个咁嘅过程， 系已经写好咗呢一首歌， 我写好咗之后想再 step 下嗰阵趣。 系啦，咁因为本身呢首歌我睇到嗰个画面咧，系喺酒吧里面有个好靓女嘅金发女人，佢就一啖酒，一滴眼泪，一啖烟，我就觉得呢个感觉好唏嘘，我就写咗呢一个曲咁样。咁但系佢当时饮紧并唔系呢个酒嚟，佢饮紧白酒，我就觉得太唔衬人生嘅味道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將尼格羅尼就變咗擺落去呢一首歌裏面，咁所以同唔同嘅嗰啲調酒師朋友傾完之後咧，佢哋都一致，即係佢哋都唔識嘅，但係佢哋全部都同我講同一隻酒，咁我就不如研究一下呢個 Negroni 啦咁樣。 哦，因為頭先你講嗰個畫面，見到那個女係好電影感嘅，又係。 係啊， 即系点啊？着红色裙啊，跟住好卡士咁长腿高踭鞋，坐喺个吧台嗰度咁。 说翻我头先估嗰种，都系出边落住雪，摆低件大褛入去，自己坐低饮咁上下，望一望吧台有个金发嘅女人坐喺度。咁所以嗰次你系见到个画面，就翻到去隔咗几耐就创作呢个旋律，即系攞住嗰种感觉去写。 我谂系嗰个星期我就翻到去就写咗呢首歌，因为其实咧我好少可系唔系因为表演而去酒吧嘅。 嗯， 系啦，咁所以嗰下就真系无啦啦表演完，咁 bartender 请我饮下酒咁啊，于是就坐低，跟住我就观看下酒嚟酒吧嘅人，咁就望到嗰个画面，我就觉得好心噏，但系又同时觉得好新鲜，原来有人会用一个晚上嘅时间，一个人饮闷酒嘅方法去可能凋谢自己一啲情绪啊，或者纯粹沉淀下，我就觉得哇，好大人啊，好有型啊咁。 那個女仔是靚的是吧？靚不靚的？ 靚的靚的靚的、哦、但是有一些年紀的、哦、我估30多 是啱波成的，這些 哪間吧下次先，原來呢啲咁電影畫面嘅嘢真係 真有嘅。 等我去解開佢寂寞嘅心靈。 係，咁但係講翻即係尼格羅尼，啱啱阿希同佢嘅解釋咧，其實佢因為呢隻歌始終佢自己作啦，所以佢連嗰個概念啊，所有嘢已經係好出自自己嘅一啲畫面，佢嗰個透好透徹啦，所以對隻歌嘅理解。咁但係我見今次嘅填詞部分係揾咗一位朋友，就係、是、羅曉彤 啦， 係啦。咁你去同佢解釋翻曬呢啲嘅內容嘅時候，其实 click 唔 click 得中咧，大家。 罗晓彤咧 ，Abby 咧，佢系我大学音乐系嘅一个师姐嚟嘅。咁所以佢音乐上都系非常犀利啊！佢本身就吹单簧管嘅咁样。咁同埋咧，佢写词咧，佢写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词。我就睇佢嗰个风格咧，我就觉得只有佢先写得出嗰种你讲嘅 class 啦，或者系嗰种文绉绉嘅感觉。因為我的詞咧係比較落地啲嘅， 直白一啲嘅會。 係啊，我想個酒係喺度噶啦，但係個杯要靚啲咁樣咯。咁、哦、所以我就 kind of 揾咗佢。咁所以但係我都逼佢係，佢唔係好飲酒嘅，但我就逼佢你點樣都要飲過先可以寫，如果唔係唔似嗰件事。咁佢好多都係靠我去形容呢個畫面，形容我感受到嘅味道而去寫出嚟咁樣。咁所以我諗最後嗰個感覺其實都好能夠。同步到 佢有冇感受到嗰个跑马灯啊？有冇问佢？ 我就唔知道佢有冇跑马灯到啦。但系我觉得佢即系形容呢个女人，形容得好透彻咯。佢好似将我讲嘅故事咧嘅前传同埋后边都帮我补上咁样，所以我觉得好完整嘅画面。我其实最中意呢首歌咧，我写嘅时候就谂好噶啦，就呢首歌唔可以有尾奏嘅。 哦， 系啦，唔可以有勾草嘅，因为我就 系 想嗰种睁开眼却依然之后咧，突然间唰乜嘢都冇，咁回荡喺你嘅心嘅嗰个感觉，就会系你当下人生嘅感觉。 有一种空虚啊， 有一种最尾一啖 group 埋单走。有一種爽快，因為去到尾都係咁嘅樣。 好叻啊！你可以全部畫面曬，好證明到你係真係流連喺酒吧。 唔係，通常咧係埋完單，剩翻最尾嗰一啖， 係 即係俾完錢啦 ，group 擺低走。 OK， 嗰種 正係巴天達已經拖緊地啦，嗰陣時你喺隔離攤 都差唔多天光啦咁樣。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仲有個編曲，我覺得都係真係幫成件事係就係即係托起咗啱啱講嘅嗰一樣嘢啦。可唔可以都係即係 Tommy 啱啱都講咗，同佢一路都合作好多啦。即係編曲上面又點樣樣同佢溝通，大家去創作呢一隻歌呢？ 我都同佢溝通咗來來回回好幾次嘅，即係呢一首歌裡面。一開始咧嗰個感覺，我係覺得太局促啦，即係一開始編嗰種感覺係。 class 過而家十倍咁樣啦，跟住所有嘢都好鬼鬱悶、好厭悶嘅感覺。我又覺得嗰個兩極嘅拉扯就係想貼近自己嘅內心多啲，但係又想少少聚嗰種來回，我覺得係需要嘅。所以 back and forth 都同佢傾咗好耐，同埋我冇諗過最後我哋都一齊揀咗用小號，係啦，用分劇。去成為嗰個 solo， 其實好似好多嘢咧，我都 kind of fix 死咗嗰個框架嘅次序咁樣啦，段落嘅次序。咁、我就想嗰一段 bridge 咧，就係、個小號求其吹啲嘢，然之後係要代表一啲內心嘅諗法，然之後我又唱一句，然之後小號有一句，我有一句，嗰、那個感覺就好似你自己同自己對話，就突然間內心有啲嘢，你都冇諗過自己會咁諗嘅，跟住你又應翻你自己嘅內心，即係我就想嗰個歌裡面嘅意境可以做到，咁所以一開始就已經揀咗小號，即係本身已經揀咗銅管樂啦咁樣，咁跟住就揀咗，我就想要一種好焗嘅小號，咁所以錄嘅時候咧就用咗好多唔同嘅 mute 咧，總之就係塞落個小號度，會有好多嗰啲有啲係wack 啲嘅聲，或者有啲係焗啲嘅聲，有啲暗沉啲嘅聲，咁所以呢啲位係試咗好耐嘅。 點解會叫焗啲嘅小號嘅意思？ 小號咪咁樣個喇叭 project 出去， 跟住佢嗰個 mute 咧係真係塞落嗰個喇叭度，令佢焗咗嘅。係啦，咁就會有唔同類型同形狀嘅 mute， 令到個小號係唔同聲嘅。 哦，你想焗住佢就有翻啲內心嘅感覺啦。 焗住佢就會有種好似講極都講唔出，就冇咁暢通嘅感覺。哦 呢、這个时候就攞翻个喇叭出嚟就去厕所啦，喇叭牌， 哇！多谢你， 用小号焗完再攞个喇叭出嚟通一通。 明咧，波成啊，下次做访问真系冇饮酒。 诶，我冇，我只系头先闻过下， 试过下少少啊，都唔得啦已经。 咁啊，Tommy 除咗同你一起去做呢个编曲之外，亦都有监制，同埋同时阿 Max 麦兆力都有一起监制啦。咁佢两个喺监制上面嘅角色，有冇都有啲分工去帮助完成呢首歌呢？ 好唔同噶，佢哋两个 Max 咧主要就负责我唱歌嘅部分多啲咁樣，咁我同 Max 咧就溝通咗好耐，就是、我都有将呢个女人嘅故事话俾佢知。咁但系我话。我唔想人哋聽完之後就覺得係一個女人發酒瘋，係啊，咁樣就會同佢好冇關係咁樣，所以我哋斟酌咗好耐，最後嗰一段 chorus 究竟要點唱？即係佢，我哋本身係諗住要好癲嘅唱得，即係究竟呢個世界係點，我都唔想理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想維持一啲清醒，我唔係要完全飲醉，咁所以就問咗佢好多意見，因為佢真係好熟。廣東歌同埋咬字上同埋所有嘅 details 點樣處理，咁呢個位佢係幫咗我好多嘅，但係佢成日都會喺錄音室叫我，唉出嚟啊！飲啖水先啦，咁樣佢話使唔使飲啖酒啊？咁樣咁又唱唔到嘅。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大家互相切磋或者互相去將一樣咁細緻嘅嘢變得更加象徵係好好玩嘅呢件事。 點話呢首歌邊啲段落係同阿 Max 一齊去研究花得最長時間㗎？ 我成日覺得佢好叻咧，係在於嗰啲氣聲。呢啲係我最唔叻嘅嘢嚟嘅，即係咧，我哋純粹喺度諗緊究竟係個鼻噴氣定係個口噴氣咧，我哋都斟酌咗好耐嘅。因為嗰個感覺聽出嚟係好唔同嘅，即係究竟嗰啖氣係外面包住啊，定係下面墊住？嗰、那個聲係會，因為大家會聽到上下左右咁樣嘛。咁所以呢啲位傾得最多咯，即係正歌嘅部分點樣就係塑造你講嗰個電影感。就係少少嘅。迷幻的灯光一定是黄灯来的，所以那些感觉会像是气声一点。 听完这歌的介绍，这个时候是时候大家拿个杯出来、倒少少东西下去， 往后大家喝着酒又多一个选择了。 听这首《你家落来》，今天多谢希顿和我们介绍、Thank you， 多谢。 雪跌进暗光，香橙气味钻进灵魂深处，掀起了痛绪幕。三杯过后，节奏仲在错，但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会在意吗？

佢可以表起佢 得噶， 系啊！我哋都送咗出去俾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啊，咁佢有啲摆 studio 啊、band 房啊、屋企啊都有， 好靓喎！ 攞嚟劈下斜好，呢啲农历七月啦嘛，咁啊可以劈下 斜。我哋每我哋嘅目标就系每个音乐人嘅 studio 都会挂一张，咁样系啦， 系啦，咁每次都会即系用嘉宾个名字就会去叫食咗小字啦，咁我就将呢个大事化小呢句嘢就食咗你个名 字。多谢多谢，喂，唔系啊，但系其实好几好啊嗰件事， 系 正面噶， 因为我哋都系谂紧呢样，即系一个好正面嘅嘢。咁其实都系想知道，其实小肥你嘅本身个人。即叫處事啊，或者咁樣，算唔算係一種咁嘅人？ 我係偏積極嘅，雖然我都有兩面，我係兩面人嚟嘅。即係你知啦，即係個星座係大家都覺得係，哎呀，雙子座 咧。哦，係啊，我明白，我老豆都係。 但係就我會覺得自己係正多過即係煩即係負嘅。 嗯，有冇話喺小肥你嘅即係事業上面，曾經有一啲嘢你都覺得哇呢件事真係好大件事嘅？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你而家嘅狀態好似你咁講，而家都幾睇得開嘅嘢咧。 會啊，好多啊，但係就未必係一見到巨型嘅大事咁砸落嚟咁咩嘅，咁通常係有幾樣瑣碎或者啲咁得多啲咁多咁樣咧，咁啲但係都其實累積都係難啃嘅，即係可能例如你入行啊，原來有啲嘢啊呢啲都要做埋㗎，即係或者即係無啦啦可能要嚇、啊要同你同公司嘅女 artist 出去夾啲新聞啊，咩做啲咩？即系吓咩嚟噶？做乜嘢咁做、啊？ 我唱歌啫嘛，谂住咁。 系啊，系啦，我唱歌啫嘛。 系咯。 咦，跟住系啊，可能要你突然间要你爬龙舟啊？咩事啊？ 呢个真系试过爬龙舟，呢、這个系真系。 哇！呢单系经典啊，即系爬龙舟啦。咁一班歌手啦，都要去爬啦。咁然后练习啦。咁练习咁啱，练习嗰日我唔知，我直头唔喺香港，出咗埠去做嘢登台。咁好啦，咁得，其實都係就咁聽住個鼓爬爬就得㗎啦，大家咁多人一齊爬 ，OK？ 咁啊嚟到正式當日，我完全練都冇練過，去到跟然後啊，係點解？我想你可唔可以教我點啊？啊，你唔使爬㗎，我哋大家都推舉咗你做舵手啊！ 哦， 啊舵手即係點啊？得㗎啦，你用力 hold 住嗰、那個，我哋直行就得㗎啦。嚇、啊，好似好難咁啊，得㗎啦。結果，然後個龍船就之字形嘅開始啊，去到終點前 係 反埋。 哇！嗰份係一個即係比賽嚟嘅，都係真係。 係、我盛滿河啊！跟住我哋大家就跌咗一個，哇！充滿異國風情， 真係經典畫面。 幾多盛滿河啦？我記得個潺㗎，那個水底係啊。 即係所以話做 artist 好多時候咧，即係 意想不到嘅嘢 係啊，意想不到， 即係要去懂得咁拆。即係如果你突然間你唔識拆，你都係同人哋即係鬥爆炸嘅，咁哇嗰陣時又好醜怪。 系咁啊！而家即系经历咗即系嗰啲系之前嘅嘢啦。咁啊，而家小肥有你嘅最新嘅派台作品啦， 《 废柴》呢一首歌嘅。咁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首歌， 好啊， 交俾你揭晓嘅。 好、啊， 我觉得我估先，因为今日佢嗰个佢讲咗俾我听咧，好夸张啊！佢嗰个真系好夸张，你啱听就知啦。我想估嘅咧就系因为今次呢一首作品咧系有呢个夕阳组合，大家即系 经典啊！ 广东歌嘅听开嘅朋友都好中意呢一个组合啦，都唔容易请到佢哋出山。 系 咁，我想估呢一首歌只能够可以有呢件事促成到咧，最重要嘅灵魂人物其实系陈辉阳先生嘅。 咁计啦， 系啦，即系我想估嘅就系佢去 initiate 佢提议俾小肥喂。不如咁啦，我翻埋阿直爷，我去填手前为你创作呢一首歌，即系由佢去 initiate 去做，甚至乎 MV 佢自己都即系有参与埋啦咁。 我觉得知嘅， 因为 credit 有写嘛，director 陈辉阳咁我见到，所以我知道佢系做导演啦。咁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能够出现到个灵魂人物最初头 initiate 嗰个就系陈辉阳先生啦。系啦， 好，咁我估嗰样嘢咧就系同个 MV 都好有关系嘅，因为咧佢睇到废柴个 MV 嘅中段，大概只歌嘅 bridge 位咧。咁就会见到嗰、那个小朋友咧揸住一份五线谱，就写住呢个叫做 坚毅之歌。 咁咧我啊手痕啦，见到个五线谱咁啊，屋企攞个 keyboard 出嚟试下啊，揿下，睇下诶个几个音系咩嘢咩歌嚟嘅咧，揿下咯咁，跟住揿一揿，咦？ 唔係喎，真係呢一個嘅廢柴嗰個 bridge 位嗰幾個音 exactly 係一樣嘅喎，咁樣。咁我就喺度諗啦，啊，其實係咪喺阿直爺填詞之前，係啦，直爺填詞之前，可能阿輝陽交俾小肥嗰個 demo 就係、是、其實就係叫堅毅之歌。咁我就估呢樣嘢係咁樣發生嘅。 我覺得就算你估錯，你淨係攞去彈嗰下，我都覺得你已經贏嘅真係。 我好奇下啫，好奇下啫。 個 demo 唔係叫呢個名，我覺得你贏嘅啫。 首先嚟，我分析一下先，即係啦。咁你，我覺得你講嘅其實大致上都係啱嘅。 即係輝陽 initiative。 係啦，咁不過係爭緊一個契機，點解 係 輝陽會有提議？而你咧 係 就。我连我都唔知系咪最初 demo 嘅结果， 但个 bridge 梗噶啦，梗系嗰个。 但系我觉得真系好鬼劲，佢真系会，佢真系弹咯，黐线！我完全冇谂过，我揸咗喺手啊，拍咗成日，我完全都冇谂过呢一份谱啊，原来就系废柴啊！ 嗰个 bridge 嗰啲嚟噶 ，bridge 个位嚟噶，啱啱好噶。 之后觉得纵使你。雖然係真有契機，但係我覺得 佢贏啊，抵贏啊！ 你真係堅毅啦，係嘛？你淨係堅毅之歌贏咗啦，不如俾你贏啦，直接講出 嚟。堅毅之 BJ 好嘢，好嘢，好勁啊！今日 黐線， 唔係成人做到啊！望住個譜我都唔識彈啊！ 我真係咧，我發現我學咗咁多年琴，第一次 有用 有用㗎！我從來都覺得彈琴係冇用㗎，因為 即係同埋睇到咁細即係我以為做戲偵探片，我完全嚇乜份嘢寫住堅毅之歌。 就咁啦， 我唔記得，但系啱啱同你即係講過咧，爭個契機係咩事？其實就係咁，因為原本成個 project 一隻碟咧，只不過係一隻十首歌、十首 cover 歌嘅一隻 cover 碟啦，係啦 ，cover 歌碟咁樣，冇諗住有新歌嘅。喺上年咧，2020年，即係已經六月左右，六月尾、已經錄緊第二隻噶啦，開始。咁然後。咁啱啦！我喺某個嘅節目裏面咧，就即係作咗一個出櫃嘅舉動啦。咁跟住，然後輝陽就喂你咁哇好大件事喎、啊！你人生呢間嘢 係 咁就話佢話不如寫隻新歌去即係講一講呢件事 係 咁、然後就將即係我即係嗰次個訪問啦，出櫃訪問就俾咗阿直爺睇，咁然後又同佢講咗三個幾鐘電話巨文啊，唔知 係。 然後最後就出咗一隻叫廢柴歌啦。咁其實呢隻歌都唔係好刻意講緊呢件事嘅，只不過係刻畫緊喺即係點解要出櫃，點解即係同埋出櫃前後嗰個心態嘅轉變前同轉變後，而引申到一啲可能會係咪自卑啊？都係自己戴有色眼鏡睇自己啊。咁、所以就有廢柴呢個歌出現咯。 OK， 咁直爺寫呢份詞頭先講嘅嗰種，你自己睇到係咪都覺得啊，都幾係自己？ 係㗎， 前後分別㗎。 哇！我自己睇住係啊，好好，即係尤其我諗，如果我未出櫃去睇份詞，就只不過係好似一個覺得自己好自卑，然後需要堅毅起嚟嘅一件事，但係當我而家有咁嘅前後變化，我就會可能會自己再 get 到更多唔同嘅意思咯，同埋即係我自己嘅變化，以前就係我會去在意人哋點睇我，其實最即係最在意自己嘅就係自己嘅，即係自卑感係嚟自邊度？自己咯，即係咪人哋覺得人哋會睇小你咧？其實係你覺得人哋睇小你咯。 哦， 由头到尾都系你自己嘅心窝作祟咁样，所以就呢只歌系有啲咁样警惕自己嘅一件事咯。 咁会唔会去到录音嘅时候都可能即系监制陈辉阳佢都听得出，咦，小肥你嘅状态唔同咗之后，你唱起上嚟都放啲，或者真系冇晒嗰啲？ 我唔知佢点睇，佢就一路，因为其实我喺录制呢只碟嗰阵时候。除咗啲心態有唔同之外，係真係技巧上唱歌技巧上都轉變緊啊！因為喺錄呢隻碟之前嘅兩個月之前，佢即係同佢啱啱傾好，佢係的咗我要我去學唱歌嘅重新。 O K， 佢覺得我唔夠好，佢覺得我未夠，仲有空間可以去到佢想要嘅地步。咁我好大壓力嘅嗰陣時，即係我走去學啦。其實你知啱啱學唱歌，你唔會 好明確知道自己有冇進步到，或者去到我即係所以我係咪真係 train 咗兩個月入錄音室就會達到你嘅要求咧？我係好驚，即係好緊張，唔知點即係原來都慢慢唱下唱下，真係轉變咗。其實啱啱你講得啱，即係除咗心態上唔同，依、這個我學唱歌仲學咗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是、放低咗無謂嘅技巧啊！即係以前可能好多人用技巧去營造個感情，其實我就要放低曬啲，要用最直白嘅唱腔唱出嚟，但係要有感情咯。即係而家就係咁咯，廢柴就係咁。佢一路係咁捏住我，捏住我，鞭策住我要去嗰個腔，佢又冇特別讚我或者咩喎。總之佢一收貨就讚當讚美啦，係啊，好嚴噶。 但係嗰次飛揚係一個咩嘅場合之下，突然之間同你講話，喂，你唱歌技巧仲需要有進步空間喎。咁 因為好似講呢一句都好尷尬咁樣噶嘛。 嚇、啊，對佢嚟講唔尷尬，佢係大師嚟噶嘛，佢要批評邊一個 judge 邊一個都冇，即係都唔會 feel 尷尬㗎。係咁。咪就係啱啱件事開始傾咯，我哋係一齊約食咗一個早餐，咁就傾啊。開頭話啊點點，我就覺得你應該做 cover 啲，大概唱幾啲歌，哇！今日聽到興奮喎，唱啲就正喎，正喎。好啦，佢懷住興奮嘅心情埋單，一埋單，最後一句就得埋嚟，但我覺得你唱得唔夠好， 諗住嗰日完啦 conversation。係 啊，即係嗰陣時個興奮嘅心情已經達到想即刻去廁所嗰啲咧，跟住。即係你只係興奮就曬廁所啦，即刻突然間唔想去，塞住咗。 咁嗰晚聽完呢句説話之後，都纏會唔會話即係纏繞咗自己好耐，都好難去釋放嗰、那個啊！我唱得唔 或者翻去即刻聽翻自己以前啲作品去揾下佢講嗰樣係咩？ 知㗎，有啲有聽，即係你仲會覺得嚇、啊、真係唔夠好咩？你但當我真係。都自己都 feel 到自己有轉變嗰陣時候，就會聽得出以前真係唔夠好， 係 會聽到一啲高音蒙住塞住，即係佢最緊要係佢話我就係我高音用得太多多餘嘅力，佢逼上去，越逼依度就越生， 係 咁啲聲咪塞住咗喺度焗住咗，就好似好厄好辛苦咁樣。咁佢技巧上就要教我點樣打開翻咯， 係 咁有時好多廣東話咬字都會影響咗呢個閉合嘅，就要靠用啲韻母去滑落去個韻尾度，咁樣就會打開翻啦，係啦，拋低無謂感情啦，用依度去真係壓啲氣上嚟啦， 係 上頭聲啦，依啲要 train 咯， 即係就係跟歌唱老師去學嘅，係 啊 係 啊，同埋不斷練習，其實要強化肌肉嘅，因為好多時就咁譬如開頭去練。声咧、唱到咁样，即系吓咁对自己嚟讲，一定系唔得啦。即系我唱唔到啊，走晒音。唔系啊，你肌肉未惯咋，得噶啦，系得噶啦，你系得噶啦。但系你练多啲就会稳定翻噶啦。即系我完全唔会知道究竟点知，因为正确嘅方法同唔正确方法嘅感觉系一样嘅。 哦 ，OK， 真要听翻 系啊，你真系要好鬼最。系咧，即系最搞鬼嘅地方就系咁咯，即系有时我都唔知啱定唔啱，因为嗰个好似个感觉一样， 系 好难。 即可能系老师佢 feel 得到，但系自己就我都仲未知系点样。 但系而家就慢慢知道啦，而家慢慢知道。最大嘅成就就系、是、咁，你中途都会唱 event 嘅， 系 咁你中间唱下，咁已经唔同咗啦。咁身边有好多人话系咪？咦，点解你好似劲咗嘅肥仔咁？ 所以呢一张碟系咪录制嘅时候，即系除咗而家废柴之外，因为呢一张本身都有十首咁就录呢一张碟嘅一啲 cover 歌嘅时候，都已经系叫做学完唱歌用嗰个状态去录噶啦。 系啊，继续边学边成，即系头先提及过系肌肉训练啊嘛，声带即系，所以要 keep 住去 train 嘅。我其实而家都仲有 train， 不过就少咗啲。以前就一个礼拜 train 两堂，然后就录三日音。咁直呢件事系由6月去到12月25号嘅， 系 keep 住每个礼拜都要四日或者五日咁样，即系上堂录音，上堂录音，同埋系。一開始錄係未慣嘅，係未知嘅，慢慢捉到好啦，錄咗幾次去收貨，下一首啦，咁啊錄下錄個第二首，錄到幾次之幾日之後，跟住話咦你開始我覺得你掌握到好多嘢，翻翻轉頭錄第一首，跟住一路跳叉叉咁樣1 2 1 2 2 2 3 3 3 2 2 4，直咁上咯，去到差唔多6、7首就依、這個情況就慢慢減少啦，因為覺得我開始穩定點樣。知道咁样咯，咁话我记得好痛苦噶、啊。 因為我自己又想個狀態好，咁每朝一做起身運動完就即係就趕咗全即係大角咀嘅荃灣室，哇都遠啦。咁跟住即係每日咁樣，然後就來來回回咁啊，得個禮拜六日，如果唔使做，我就攤曬屋企唔出嚟，即係充分休息咁樣咯。但係一到真係完啦，最後嗰日咧，我又有啲唔捨得。 但係個開心位就是、哦，原來即係唱歌一段長時間之後，我都仲有嘢可以學同埋學咧。 呢個係由最初擔心，我記得第一日上堂係，因為第一日上堂嗰唔係香港嘅老師嚟，係一個嚟自意大利嘅，咁就透過網即係上網去學，咁好似睇門診咁嘅，即係喺佢面前咁上咗一個鐘堂啊練聲咁樣，跟住佢就指正睇下啲咩問題，就交俾佢香港嘅學生，即係而家教緊我嗰、那個，一個叫 Gaddy 嘅人，咁樣然後就一路咁 keep 住，係咯，我記得第一日上完堂，我仲約咗阿六號兩公婆去食飯，然後去見證咗我幾愁啊，唔知點啊， 第一堂嗰個打擊一定係會比較大少少嘅， 因為我唔知點啊，最嗰個打擊係唔知點，好迷茫啊對於前景，但係而家我就可以好快咁答到你，我對於啱啱錄製嘅碟最大嘅成就就係我真係又好彩又去學唱歌咗。係啱啱你講到，即係原來真係仲有得上，而家就係好舒服嘅唱歌唱得。 即係呢一張碟啦，小肥嘅 Modern Classic 2010至2020，即係個十年期嘅一個碟啦。咁其實裏面揀嘅歌係咪都有同阿輝陽即係商量下，就係揀啲咩嘢放喺裏面咧？中間會唔會有啲 concept 串連咁樣㗎？ 但略佢又話佢有同我商量下嘅，但其實好快佢多數都係佢揀， 已經有曬諗法啦。 佢揀咗啲自己想改編嘅。 啱啱我想講，即係頭先你提及到佢連 MV 都做埋導演，佢真係好有諗法。 係 佢根本就唔係淨係幫我諗呢一碟嘅，佢係諗到尾嘅，最後用個演唱會作結嘅。係、 哦、 啊係啊係、啊，即係所以睇下今年搞唔搞到啦，因為場地突然間有啲變動啦。本身係博取一定有嘅，但係而家就要睇情況。咁啊係啦，咁啊上件事點樣啲歌咧？但即係同埋你聽到喺十年啦，即係收窄咗你範圍，其實係都係比較近嘅一啲歌嚟㗎、首先係咁點解咁樣？因為其實都想特別係俾即係我哋年輕人聽嘅，即係個方向。咁你話中間有冇串聯？絕對有。因為而家派台，我哋先特定之前抽咗青春眾，而家抽新歌。其實阿輝陽係好希望大家有咗碟喺度，係由頭到尾順序聽嘅。個順序係有刻意安排到嘅。佢想大家再翻轉頭，由2010年去到2020年，大家再重新經歷一次，睇下會唔會得到一啲一啲新嘅答案，或者啲新嘅諗法，或者係共鳴啊又好，喺四十幾分鐘大家沉澱一下又好，再從即係聽完之後重新出發又好，咁樣即係佢希望帶俾人即係大家呢個 message 啊、 但係呢張嘅碟有冇話預計幾時會推出到啊？ 起初咧，我哋就希望預計喺9至10月嘅，咁，但係就我哋即係因為都精益求精攞咗美國印製嘅，就好似喺製作上就有少少延誤嘅，而家因為疫情啦，大家都係咁，所以就望都係9至10月底。如果真係有問題，咁我諗都唔會，都係今年內嘅。希望就我如果一 firm 咗，即係話聽。 好啊，我即刻可唔可以講？突然間收 message， 喂，小肥 send message 住話一隻碟咧幾時出啦？咁 係啊， 咁咪即刻講。 跟住再上嚟，你再送個卷軸俾我。 再拎你嘅俾你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呢一張小肥嘅 Modern Classic 2010至2020啦。咁裏邊嘅新嘅全新創作歌，亦都而家排緊台，由呢一首廢柴嘅。今日多謝小肥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心都拿来浪费，自卑更显得超费，急于交心又像献世，良善才情愿吃亏，难道我被考试未入围，靠别人才能作弊，无奈我没资格做话题，犹如唇边一粒米，黏在嘴巴仍被觉得污秽，早知藏着了什么太多，我天生小傻，连笑都怯懦，